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8集。夏侯恋不耐烦地说： 说了不要。我哥他们呢？ 仆役讷讷地说： 在二楼呢，他们也是来看柳寿姑娘今晚亮相的。 行了，你滚吧。 夏侯恋转身朝后院走，穿过满楼挂着的红绡帘幕和成双结对的男男女女，避开想要靠他身上的女人，绕过池水和影壁，再走过穿堂，到后院寻到自己的屋子，一脚迈进去，关上门。腰腹上的疼痛后知后觉一般铺天盖地的袭来，像火在灼烧，那是在杭州刺杀姓高的时候不慎落下的伤。夏侯恋脱下衣身，露出身上斧凿刀刻般的肌肉，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疤，剑伤、刀伤、棍伤、剑伤比比皆是，简直没有一寸的好肉。腰上晕晕的红了一条线，像宣纸上晕染的墨水。夏侯恋咬紧牙关，把甲皮撕下来，撕裂伤疤的疼痛差点让他昏过去。那个时候时间太急，他用甲皮粘上就走，只想着止住血就好，现在可遭罪了。他上好药，缠好绷带，已是满头大汗，随便擦了擦身子，穿上衣服，推开门，月亮上了中天。夏侯恋拎了一壶酒到河边上吹风，曲栏杆玲珑如画，河中心的小亭里传来琴声。 喂，老大，你怎么在这一个人喝酒呢？你们楼里厨妓亮相，你不去看看？ 唐十七笑嘻嘻地凑过来。唐十七是个圆脸的男人，看着十七八岁的模样，其实和夏侯恋差不多大。他模样讨人喜欢，嘴巴又甜，少女妇人都爱和他玩。这小子本事不大，从唐门溜出来花光了盘缠，就靠吃软饭为生，一下吃得太过猛，没有兜住，栽在柳归藏手里。幸好夏侯恋当时路过才捡回来一命，从此金盆洗手，只混迹勾栏瓦舍。 看个屁，无聊。 夏侯恋抿了一口酒，晚风料峭，吹得他浑身泛起凉意。 我说你们俩兄弟铁了心要把自己活成和尚，你哥那傻蛋也就罢了，你该不会每天晚上都对着照夜自读吧？ 夏侯恋斜了他一眼，转过眼去看漆黑的河水，远处的画舫忽然喧闹起来。夏侯恋望过去，竟看见十几个伽蓝暗装从河中窜出来，像水鬼似的扑向画舫。但惊变陡生，更多男人从船舷下站起来，挥刀把暗装劈回水下。 伽蓝刺杀的是什么人？ 夏侯恋问。唐十七耸肩： 诸事莫问，杀人无忌，你是伽蓝的刺客都不知道，更别说我了。 夏侯恋又看了几眼，太远了瞧不清，只能看见整艘画舫都沸腾起来。不知刺杀的是江湖人还是朝廷的人。夏侯恋忍不住想起沈觉来，那个小子比他出息多了，现在已经是东厂的督主，太监里说一不二的大拿，只等哪天把魏德拽下来，自己做那第一把交椅了。若他有沈觉的智识，或者有迟燕的刀术，也不至于挨到现在还杀不了柳归藏。说到底，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。 唐十七，我打算下个月去刺杀柳归藏。 夏侯恋忽然说。唐十七一愣，夏侯恋拍拍唐十七的肩膀： 到时候你做我的桥。 你不等复原了千机司再去？ 不等了，有赵烨足够。 你要是死里头了，我可不救你。 不救就不救。 夏侯炼挑起帘子，唐十七看着他的背影，那个以凶狠毒辣闻名的刺客，明明走在灯火通明的宵金窝里，却显得如此格格不入，透着几分萧索和落寞。二楼雅座，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扒着栏杆往下看，身上穿着竹绸对襟上衣，腰间挎了一个银笛子。年轻人看见夏侯炼，喊了声：“ 师哥。” 夏侯炼点点头，算是应了。迟燕坐在屋子上，手里拿着孔明锁摆弄，这个家伙永远玩不腻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儿。黑面佛上收藏了好几个大风筝，下了山来手上不是红花绳就是九连环，揣手里就能玩一整天。舒晴是邱师傅的关门弟子，将来要继承邱姓，改叫邱晴。原本邱烨想让夏侯炼改姓，夏侯炼死活不肯，他只好再收个徒弟，毕竟邱家香火不能断。舒晴性子温和，和邱烨很像，乍一看不像个杀人如麻的刺客，倒像一个寒窗苦读的秀才。唐十七一直管他叫秀才，他倒也当得起，因常手抄一本《诗经》，闷头看，肚子里藏的墨水比夏侯炼他们多多了。舒晴一脸兴奋：“ 师哥，你瞧，柳梢姑娘美不美啊？” 夏侯炼随便瞥了眼，大堂中间坐着一个穿着月白襦裙的姑娘，低眉顺目，文文静静的模样。整个晚香楼的男人都沸腾了，吹口哨的吹口哨，扔红绡的扔红绡，只有夏侯炼和迟燕无动于衷。 哇，长得真他娘的好看。 唐十七伸着脖子往下看。 没见识。 夏侯炼不屑，就这模样还比不上沈觉一根手指头呢。 啊，他刚刚要人写簪花词笺，押十一游的韵，写得好才让人殊荣呢。 你写了？ 夏侯炼问。舒晴猛点头。没见过女人的青瓜蛋子，夏侯炼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算是鼓励。底下宝开始念词了，夏侯炼心思不在这儿，只听了一耳朵。 江东烟雨几时休，栏外青山廊下白头。 酸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宝捏着手里的尖子笑得满脸褶子，面朝向夏侯炼这边的雅座。唐十七激动地摇着舒晴，舒晴也捧着心肝一脸紧张。宝咳了声，掐着尖细的嗓子喊道：“ 恭喜夏侯炼，夏侯大爷才德芳心，今夜洞房。” 夏侯炼差点没从椅子上栽下去。舒晴小声说道：“ 师哥，我数的是你的名儿。”“ 你有病吗？” 夏侯炼怒目而视。“ 人家给你拉皮条还不高兴，白捡一姑娘。” 唐十七哈哈大笑。舒晴有些着急，嗫嚅道：“ 我的名字太娘了。”“ 老大的名字就不娘吗？恋，恋艳红唇丁香舌。哎呦， 滚你丫的蛋！” 夏侯炼拿茶盏扔唐十七，唐十七偏头躲过，问舒晴：“ 你干嘛不用我的名儿？” 夏侯炼冷笑：“ 你的名字听起来像个打劫的瘪三。” 舒晴默默地点头。 唐鳖三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